所有人一下了码头之后，到那里都租一个脚踏车， 就在那个码头边上都有。 对对对，一下了有很多你可以选择的，就他的车都摆在那里，然后有很多不同家嘛，你就去选择你喜欢的车的样子，试一下就可以了。 它一般是什么样的车？是属于那种山地越野车呢，专业的还是说 都有，就是普通的，因为它其实就是它不是让你去越野，它就是它自己的那个小路， 哎，我觉得挺 很窄的这种的小马路， 哇。这很浪漫啊， 对呀、 啊，你租一个那种小粉，然后就是类似于公主车的那种， 想得美，就没有小公主， 啊，是吧？完了，破灭了， 我都告诉你了，酷酷的， 好吧，行吧，那没有小公主也行，租个大二八也行， 没错啊。然后呢，骑着这个车，就大家都在骑车 啊， 它是一个很环保的一个小岛， 哦、 在那里就有。非常漂亮的可以说上过杂志的有很多电影在那里、当成拍摄场地的最漂亮的那个海滩。 哇， 那在那里呢，它的海滩为什么我当时没去的时候我就想海滩嘛 能有什么呀， 能漂亮到哪儿啊， 对呀、 啊、什么没看过，就这种感觉、 就是啊、马尔代夫海滩差吗？ 对呀、啊、 大溪地的海滩更不差了， 对呀、啊、对呀、啊嗯、它特别在哪儿啊， 对呀、 啊、到那之后才发现的确它是有独特的花岗岩。 哦，原来是 这样的，就是它有配角在旁边， 是还有配角， 对， 我有亮点， 对， 有花岗岩， 有花岗岩、 哦， 跟别人完全不一样的。 哦，它是纯的花岗岩的海滩，还是说也有细沙？ 就是它旁边有花岗岩那种大石头， 哦， 就是那种特巨大的， 我的天， 它那真是什么都巨大，椰子也巨大，超级大， 就海椰子嘛那种， 对 对、还是分公母的那种， 没错、没错啊，那个超级像、然后呢就是它的海龟也特别像，它不叫海龟了，它叫象龟 啊、 随便问一家这里头的海龟大概有多少岁了啊，100多岁吧， 他们是家养的吗，这个海龟 是有养殖场，专门的这种海龟养殖场，他们在养殖场特别有意思，有一点跑题啊，拉蒂格老跑到这个海龟里。 没事没事，我们就是随意， 因为这个他的那个养殖场人到了那里面特别逗的是，海龟是随便溜达的 啊， 外面都是海龟的天地，把人圈起来。 这不就是跟进野生动物园一样吗？人圈起来， 海龟在外头看看你们、是这样的。然后人也可以随便溜达溜达出去啊，但是就是人一起吃饭啊什么的地方，他会给你圈到一个圈子里面去， 然后海龟这样。扒着那个护栏，哎，看看你 这是 啥呢？ 稍微门开一点，然后他就进来，然后他就问你要吃的啊什么的， 都熟了， 对， 又来一波， 太大了，哇！他一说100多岁，肃然起敬，哇塞， 我的天，肃然起敬吧？好吧，我们这个上半段哈，先休息一下。那具体下半段还有什么样的行程，万妮拉和道道，待会儿就带给大家一个片花之后，马上回来。 上车睡觉，下车拍照，回去什么都不知道。 旅行怎能这样不堪？ 那怎么破？ 景点介绍、交通信息、饮食地图，全方位立体化的行程攻略，尽在最硬攻略行天下。 给自己卸了妆，给自己找点快乐，一个人也有好心情。 喜欢自己，那么一起要飞，要先到底哪

超级漂亮，他自己有自己的一个小沙滩，然后他也打造了是很花园性质的这样的户外然后房间呢也很干净，不能说有多么的奢华吧，但是我觉得很干净。我回来特意查了一下，它的价钱也不太高。 这个是一个民宿是吧？ 对，类似于民宿的这样的酒店。所以我就说， 那你们在那住了吗？ 我们没在那住，我们就是白天去在那吃了一顿中午饭然后饭也很好，也很便宜也。反正各方面嘛，我都觉得，如果说是一个，我就跟我儿子说，我说现在爸爸妈妈挣钱带你出来旅行，但你自己以后刚刚参加工作，或者是学生的时候，你就可以选择像这样的。这样的地方来住，很安全，很好。 对，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很好的爸妈哈，就是 很好的爸妈， 对，很好的爸妈。然后让孩子说啊，虽然说现在给你一个比较优厚的条件，但是将来呢，请你住民宿。 对，这不是你能达到的，你只是现在，因为我们是可以达到这个的话，我们自己挣钱出去消费，然后带着你而已。但是你以后你要想要什么样的生活，要你自己去创造。 真的是这寓教于乐嘛，在休闲的时候还不忘教育孩子。以后你得好好工作，好好学习，听到没？ 去好地儿带着爸妈。 妈妈，爸爸，我走了啊，拜拜。 是这样的， 对，其实就是这种方式也是可以的，就是民宿，因为我个人是比较喜欢民宿的， 对， 因为民宿它可以体验一个当地的比较纯粹的风情。 没错， 是， 你比如说你买东西啊，你都。不是说如果你住就像我们住一岛一酒店的话需要买什么东西只能选择没有其他选择，你只能选择像酒店里面的这个它的小商店里面卖的这些东西。 酒店里面也有。 对，但是你到你如果住到其他岛上的话你就可以去外面超市啊。 是啊。 我看到了，我也去了这个超市，我特意去了一下，我逛一逛，我看他们那里都卖什么，我居然看到了中国的一个什么发胶我都没有见过的名字的。 哦，真的吗？ 中国字的发胶摆在了非洲的超市里。 哇，太棒了，简直。哇，为我国点在厉害了我的国，这远销海外啊， 真是这样的。 对， 就是你会觉得哎，原来 离着亲切。 对，在海外市场，中国商品其实特别特别受欢迎， 真的特别受欢迎。就是无论你在像欧洲的那些国家，那些调料哇，可多了，我都想他们怎么运过去的。 自有发财之道 啊，是的。哎，可是说到逛哈，那在这个咱说是一岛一酒店，那是除了这个酒店就什么都没有了吗？在这岛上？ 对。是的 啊，什么都没有了。 想去其他的地方，你就得坐船， 找个酒吧、夜市什么的逛一逛。那怎么办 呢？酒店有啊。夜市是没有的， 夜市是没有了。 对， 酒吧 其实就像马尔代夫一样嘛，就是它的一岛一酒店，你就是如果住到了这个岛上，你就完全就是享受的就是这个岛上所有的这些设施。 就是这个，如果大家喜欢静的话，就是安安心心的休闲度假， 是 选择这样的一种方式。 没错，没错。 但比如说，有的年轻人他可能 就喜欢走， 对我就喜欢热闹，哎，我想去人多的地方， 就可以选择。我觉得就可以选择其他的那三个岛上的酒店，因为那三个岛你可以酒店出来。以后还有旁边的所有的这些城市，就是他们那个岛上的这些设施也都还是有的。所以说我觉得塞舌尔是一个特别多选择的，就是可以满足各种不同的人的这样的需求，你按照你的需求去定制你的旅行就可以了。 真的是非常好哈。哎呀，还剩三分钟的时间，还没说咱们那个除了海边度假之外的那些元素呢。对，它的丛林啊，包括还有这个， 对，它在普拉兰岛上有一个特别大的这样的一个像森林公园。海椰子就是在这里面。 你去了吗？这个森林公园？ 我们没去啊。其实应该去的，但是太热太晒了，我儿子稍微都有一点点晒伤了，因为前一天对，在这里要特别说一下，虽然它温度不太高，只有30度，让你觉得好像这个温度还可以啊，但是真的太阳太毒了。 我们都 对，就是去拉蒂格岛骑车那一天，骑脚踏车那一天，就会让我觉得皮肤有很多不适的地方。我当时还是劝大家，如果说是去这个地方，一定要穿着长袖去骑车。 哦，穿着长袖，那会很热吗？ 热也要穿， 避免晒伤啊。 对， 防晒霜是必须的。 那是必须的啊，而且要不停的涂。我当时可能就是下午的时候，可能出汗啊，防晒霜可能已经过了，然后。热嘛，就穿着长袖也给撸起来了啊！就骑车的时候，回来以后就是小臂上就是因为晒的 原因已经脱皮了是吗？ 没脱皮，就是起就是你会很痒。 哎呦，那其实就有一点晒伤了嘛，就不停的抹芦荟，就是抹芦荟还是很好使的， 是的， 就不停的抹芦荟，就是这样。所以说这也是一个旅行的经验吧。就之所以没去那个，就是因为我儿子稍微也是这样，我怕他再晒得更厉害了，所以酒店里也有海椰子，我就说那看看吧，看看这个海椰子吧， 这是酒店的海椰子园， 下次咱们再住在普拉兰吧，然后就可以直接去了，就这样。 哎，是的， 因为我总觉得旅行有的时候是不是说你真的去一个地方，你要把这个地方游遍，这是我 的 原则。 真的是，我也是，我觉得旅行，它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你随性的去享受和放松。 对，真的不要想，哎，我来了一次，我好不容易我来一趟， 这打卡式旅游，对， 我受不了这种， 我也受不了。就是我曾经在那个欧洲的时候，然后就是旁边碰到也是从中国来的游客，然后两个女孩拿着地图，有一个说，哎呀，我们今天几点几点要去哪儿？然后说我们下一个地方一定要赶到什么什么时间。哦，我突然间觉得听他这么说好累。 是， 对，本来就已经很那什么了。 对，而且你如果没去一个地方的话，你会把这个当成你下次再去的一个理由。 对，你都去遍了，下次可能你就觉得啊， 没有更新鲜的东西了，对吧？还不如我觉得真的是就是点状的，然后更深入的来享受你所去过的这所有的一切的地方。 是的，遗失的美好有的时候呢才能让你念念不忘。 是的， 对。哎呀，今天分享了一个不一样的塞舌尔，真的非常好，无论是衣食住行，还是无敌海景，还是这些玩的，哎，真的是太棒了，说的上是非常向往。 我也是啊，超级向往， 有机会还会再去的。 一定会的， 是吧？好，那么今天呢我们节目呢时间关系啊先到这里了，谢谢吧你啦， 谢谢叨叨，谢谢听众朋友， 对，谢谢大家。那如果你也想去的话，抓紧时间收拾行李出发吧。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夜私语时， 我快乐的不自然，离开海底的恬淡，也就懂得了心酸。恐惧，大家都吃着聊着笑着，今晚多开心。最角落里的我笑得多合群，叛逆的洋葱扇我永远是调味品，偷偷地看着你，偷偷地一我就像一颗洋葱。